劳扰众生， 就是随便的 烦劳扰乱百姓。 所谓众生，是指所有的百姓，人之常情。 唉，谁不想过安乐的生活呢？ 如果自己想求得安乐，却忍心让百姓劳苦困扰， 或是自己已经处在安乐之中，就不知道百姓的劳苦困扰，这都是非常的不仁慈啊。 春秋时代鲁国的颜渊为孔子最贤能的弟子，后世称为 父圣。 他禀告鲁定公说， 舜帝能善巧地使用民力，不让民力有所困窘，所以他当帝王时，国内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。而造父善于御马， 造父是周穆王时善于御马之人， 所以他养的马就没有一匹闲置着。须知鸟饿了就会到处啄食，兽饿了就会到处扑抓，人穷困了就会变得巧诈，马累了就会停下来休息。从古到今，没有百姓穷困，而国家却没有富国危险的。故事： 汉朝的大臣王辉想要向皇上求取平治边疆的功劳，于是建议皇上 可以趁着刚与匈奴和亲的大好时机，先用钱财利诱使他就范，然后在暗中埋伏军队袭击，这样必然可以大破匈奴，永除边患呢。 朝廷大臣都说 不可以呀、啊， 但是王辉却奋力的坚持，最后皇上允其建议， 让王辉率领军队30万去攻打匈奴。 他先把军队藏在山谷，再派间谍引诱单于进入关塞。 汉朝的时候，匈奴称其军长为单于， 想在单于进关时派军袭击，不料事机泄露，单于引兵退回，汉军追击已经来不及了， 致使士兵以及马匹死了好几万，钱粮的耗费更是难计其数，百姓和军队都是抱怨连连。 皇上非常震怒，就将王辉交给廷尉处置。 廷尉是秦朝汉朝时掌理刑狱的官。 王辉下狱之后，听到皇帝决定要杀他以谢天下的消息，就自杀了。 从此以后，边疆的冲突就不断的发生。 卫青、霍去病等大将率军防卫边塞，而与匈奴征战，喋血不休啊。 这事会演变到这种地步，王辉虽然死了， 还有其应负的责任呐、 啊。己亥岁，曹嵩。 子国山河入战斗，生民何计乐樵苏，平君莫化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古枯。 子国山河入战斗，生民何计乐樵苏，平君莫化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古枯。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 唐朝在发生安史之乱以后，战争蔓延到中原，唐朝末年则发生了由皇朝发起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活动，当时的朝廷则积极地进行军事镇压， 因此大江以南全都成了战场。 随着战乱而来的是生灵涂炭，哀鸿遍野，人民无法再安居乐业，过着平安快乐打柴割草的日子了。 而战争的杀戮实在是太残酷了，敢请将军您行行好吧，不要再提封侯的话题了。 因为将军的封侯是用了千万的士兵，牺牲了生命的代价 所换来的。 明朝福建的参政宋璋经常劳扰百姓搜刮财物， 将贪污所得的万两黄金赠送给宦官王振， 于是被擢升为布政使， 也就是明清各省民政兼财政的官。 他到任以后，就将这次升官所花的钱财按户分摊敛取， 平民无法缴纳，则被官差逼迫骚扰，导致怨声载道。 土匪邓茂七就趁机聚众围道抢劫，声势浩大，难以阻挡。 宋璋则被盗匪掳掠，全家都被杀死。